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爱家广播中波9277赫，有线调频92.7兆赫。 风霜雨雪早知道，爱家气象。 听众朋友来给您播报一下天气情况。目前呢，控制本市的高气压在逐渐的减弱，不过天空还是以晴为主，气温略有回落，适宜户外活动。昼夜温差仍然比较大，夜间明显的偏凉，早晚外出要根据个人情况适当的添加衣服。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4度。这是我们这段时间的天气预报。 早早起呀，去拿我的收音机，健康喜来乐，健康喜来乐。不听早饭我吃不下去，早饭我就是吃不下去。啊，妈妈，你我儿老吃什么早饭呢？啊，姥姥，你我儿老吃炸酱捞面吧。那是你来做呢，还是我来做呢？我就来做，我就来做，做个健康的喜来乐。快调到中波927。爱家广播的频率，健康喜来乐，健康喜来乐，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做个健康的喜来乐， 健康喜来乐。我们祝愿您快快乐乐的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天。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不对AM 927，周末927，北京爱家广播，欢迎您收听健康喜来乐，我是主持人婉乔。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编辑李哥啊。那这是我们新一周的节目就开始了。 对 啊，您自己又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帮您解决，就请您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给我们打热线发短信，把您的问题来告诉我们，我们带着您这些问题去向专家请教，然后呢把结果在转天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在您的日常防病治病啊养生保健方面提供一些个建议和支持。 或者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想点的歌，想听的歌，想要送出去的祝福，您都可以通过短信或者是热线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是，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65150099 65150099，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0628821927 10628821927。 是，那听众朋友，我们看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编辑的内容啊。健康新知道有这样一些个信息，叫性格能预测寿命吗？有四种性格是有助于长寿的。 还有说有一些研究说呀，胖人如果多补一种维生素能够护心 啊。还有晕车晕船晕飞机电一下就好，但是 啊 您可别千万别乱用的哦。 啊，对，英国有一个睡眠专家说了，他说建议10点钟上班， 这不愿意早起的人肯定高兴。 这10点钟咱节目都结束了哈。 没错。啊，这是我们在第一个栏目健康新知道当中给大家编辑的内容啊。这个说完了将是我们的 养心故事。 对。 今天的养心故事讲什么呢？ 今天给大家编辑的这个故事啊，最终的落脚点是什么？就是一个人怎么才算富有。 这个根据一个人的定义不同吧，对吧？有的人觉得物质上的富有就是富有，有的人觉得精神上的富有才是富有。 哎，对，但是我觉得今天讲这故事这个结果，其实 如果说大家想做的话都能做得到，有的时候跟钱多与少没有绝对的关系，没有绝对的关系啊。那这是一会儿要讲的故事，一会儿再说啊。然后呢是编辑的一首歌，从女士9188手机尾号说为纪念去世的父亲点播父亲。 哦。 啊，点播父 亲 就是刘和刚那首。 对对对。 是吧？ 嗯。 这是我们上半段的节目，下半段天天养生跟大家讲这么一个事儿，挺有意思，说中国古代的有一些个文人，哎，相比较而言，在他们生活那个年代都算是长寿的人， 长寿的文人。 哎，对，那时候文人呢挺长寿，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来给大家讲一讲。 嗯， 我们今天还有个天天养心。 对，这天天养心讲的是中老年人啊，如果爱打扮，对他们的长寿也有帮助。 这是一篇文章，那有一位写的一篇文章写的挺好的，给予我们这样的启发，一会儿我们会来给大家读一读，是吧？然后在健康问答当中，我们是回答上周五节目里听众提出的健康问题，好吧？那今天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你就抓紧时间打热线发短信来告诉我们，好吧？ 好。 那我们来听今天的 健康新知道。 健康新知道。 哦，健康新知道，我们来看看啊，是这个性格能够预测寿命吗？根据心理学家和医学研究者的一个研究成果，说长寿的人具备一些个共同的性格特点，那比如说有责任心、开放、情绪稳定，还有友善。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家就采集了600人75年以来的数据，这些人在1935年和1938年就加入到了这项研究当中，当时啊，他们才20多岁，一直持续到2013年，每名参与者根据心理学家设计的包括36个项目的调查问卷，为自己的3到8名密友做出性格评价。问卷的内容呢，涵盖了一些普通的问题，比如说他喜欢运动而且精力充沛吗？当然也会涉及到比较个性的问题，比如他如何信守承诺呀，他爱紧张吗，或者是他容易发火吗？ 对，那么研究者进行分析就发现，长寿的人具备这么四个性格特点，其中有两点适用于女性，两点更适用于男性。那、有责任心和开放的男性说活得更久。什么叫有责任心？是什么叫开放啊？他有一个解释，有责任心包括不爱冒险。 哦， 哎，对，不爱冒险，考虑周到，还有什么有效率。 那 开放，开放是什么？接受新的想法、感受还有观念，就接受新东西。 哎，对，接受新鲜事物。 对女性而言，那些情绪更加稳定、和蔼可亲，也就是友善嘛，也就是友善嘛，这样的人会活得更久。 研究人员就分析说，更有责任心的人啊，还有情绪稳定，就意味着他不会去拿生命去冒险。比如说他们不会酒后开车，也不会超速驾驶，而且更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平时呢也会多注重运动，抽时间为自己减压，这些因素都导致了他们活得更长。 对，这四点希望大家能体会啊。有责任心、开放，这是针对于男士来讲，还有情绪稳定、友善，这是针对于女士们来讲。挺好吧。哎，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样性格，没有没关系啊，培养啊，是不是？ 是。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研究啊，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叫博尔德分校有个心理研究发现，胖人每天补充维生素 C 也能够获得同健步走一样的护心保护心脏的效果。 研究人员发现，超重以及肥胖的成年人血液当中有一种名字叫做内皮梭血管肽，这个蛋白质啊是十分活跃的，这也会导致血管收缩，对血流量大小的变化的适应性变差，从而就容易患上血管类的疾病。研究人员对35名不太爱运动的这些超重的或者是肥胖的成年人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跟踪观察和研究， 其中20个人每天补充维生素 C， 另外15个人每天进行有氧运动，结果发现每天摄入500毫克的维生素 C 补充剂和锻炼效果一样，可以减少 那些相关的血管收缩，而维生素 C 补充剂似乎也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策略来帮助降低超重和肥胖人身体当中导致血管收缩的物质。 还有研究人员也说了，这项研究成果呀，对于后期开发新型锻炼替代疗法来改善个体的健康，或许是有着可以提供帮助的。美国、英国的相关机构呢，对维生素 C 摄取量也给出了指导标准。就比如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的建议，成年男女每天分别的需要摄取90毫克和75毫克的维生素 C， 而我国的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呢，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取100毫克的维生素 C， 过度摄取维生素 C 呢，则可能会引起不适。 对，那就是说胖人要注意维生素 C 的摄取，在护心方面能够达到和锻炼一样的效果。但是这意思不是说你吃了维生素 C 你就可以不锻炼的哟。 对。 好，下面我们再来看这么一个研究，还是说啊，听听就好，不要模仿。 您晕车吗？ 还好还好，我到目前为止我大概就体会过一次晕车，仅有的一次，那还是在很多年很多年前。 那你晕船吗？ 可能会有一点，但是到目前为止也只有那么一次感觉。 这就说明什么什么耳朵的一个什么平衡比较好。我从小到大就晕车，我可深能体会晕车有多难受。 那你可以试一下这个方法。 对， 说晕车、晕船、晕飞机，还有晕什么过山车。 呵， 游乐园里的那个 都晕车了，您还坐过山车？ 哎，对于各种晕的人来讲，说出一趟远门或者去游乐园玩简直是一场噩梦，他们会经历恶心、眩晕、飙冷汗，甚至呕吐。这些症状被统称为叫运动病，这个晕就是头晕眼花那个晕，是吧？那么到目前为止，这种病的原因还是个谜，但是可能呢与我们在加速运动过程当中大脑通过听觉和视觉所接收到的信息杂乱有关系。大约有3/10的人会出现严重的这种晕动病的症状。 而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大学的一项新的研究也有望解决这个问题。原理就是他们对头皮施以小电流刺激，这样能够减缓大脑的前庭神经在感受各种特定运动状态时的反应，从而改善或者是避免刚才李哥说的这种运动症的一个症状。 是，这项研究就让20个志愿者头戴电极大约10分钟，随后呢坐在电动椅上模仿行船或者是坐过山车时候运动，时而旋转时而倾斜。结果发现啊，接受的电流刺激的志愿者发生这种晕动病的时间比没有被电击的推迟了大约3分半，恶心感减轻了许多，而且呢似乎从晕动病当中恢复的会更快。 美国纽约的一个医学院神经专家就担心了，说这电流刺激啊，可能会引起癫痫患者的病情发作，或者呢影响某些人的心智功能。可是这项研究的领头研究者啊就说了，实验当中的电流是非常小的，短期内使用也是无害的。而且呢他另外的实验也表明说，用这种方式刺激大脑可以提高注意力。 可以，这样的电流可以由小装置发出，甚至是手机的耳机插孔都可以传递电流。他们计划呢把这个技术应用到特定的装置当中，5到10年就可以在药店里买到这种抗晕的装置。那要真这样的话，我看他的目的不是为，或者说不只是为了抗晕了。 他就为了给大家给电清醒。 哎，对了，孩子上学，大人 上班，不起床， 好家伙，太 电你一下， 太惨了这个。啊，这是给大家带来了这么一个研究啊，这是前景啊，这是前景， 还没开始应用呢。 需要专业的装置，你可别为了这个你去干点忙，好吧？哎，这是有听众给我们的建议，说你们遇到这种事情一定要提醒大家，切勿模仿。切勿模仿，切勿模仿啊。现在早起对很多人来讲是个很困难的事情。 对。 即便这种早起我打个引号，它也没那么早，但是对很多人来讲都很困难。 不管几点离开的床，那都很痛苦。 那就是起床很痛苦。 对。 早晨起不来的人肯定会欢迎英国牛津大学的一位睡眠专家叫保罗凯利的一个观点。 他怎么说呀？ 他什么观点啊，是吧？9点上班上课 太早。那八点啊，孩子是八点上课的哦。 啊、哦，我原来怎么都七点多就到学校开门去了？ 没错啊，这怎么算呢？ 嗯， 说这位凯先生在一个论文里就写到了，说让55岁以下人群9点之间开始工作是一种折磨，会令他们因为缺觉而感到疲惫和压力。 他说呀、啊，人体自有24小时节律，朝九晚五呢会破坏这样的一个节律，让大多数上班族都缺少睡眠。先前的研究结果也显示了，缺觉影响人体情感和执行系统，容易让人生气、焦虑、冲动，产生挫折感，还有血压升高、体重增加，你看看多少坏处哈。所以这凯先生呢就主张上班族10点钟上班，年满55岁之后再提前到9点上班。 嗯，岁数大倒可以提前， 因为睡眠都变成多项性了、 你会发现老人确实比年轻人起得早 啊，对， 对吧， 睡不着了， 睡不着了、啊，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像这位凯先生的这么规定，我看在我们这儿这个希望看不到， 恐怕难以实现、 所以还得自我控制啊，该什么点起什么点起， 该什么点睡很重要。 哎，对，那你就调整自己整个的什么生物钟呗，是不是啊？那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第一个栏目健康新知道当中给大家编辑的这么一组健康研究的新发现。 对 啊，再看来看去这里边哪个会更实用一点呢？哎，还是我觉得这第一条好。让我们有个好性格。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好性格？好性格有助于长寿啊。哎，这不就可以了吗？ 对 啊。好，听众朋友，您自己有什么健康问题，您有点歌的愿望，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打热线发短信来告诉我们。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651-5-0099, 651-5-0099,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 1062-8821-927, 1062-8821-927。 好。啊，那听众朋友，说完我们的健康新知道，下边又是我们今天的天天 养心故事。 养心故事， 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养心故事啊。 你觉得您富有吗？ 啊，对，这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你觉得自己富有吗？哎，这有时候确实看一个人如何来理解这个 富有 这个事儿。对，这个离开这个吧，谈就过于简单。如果你只用一个数字，你有多少钱来划分的话，只能说层次比较低。 我觉得每当我看到我们家满满当当的冰箱，我就觉得我特别富有， 是吧？ 因为都搁不进去了。 你们家冰箱 全存冰箱里了。 那你还要说一个问题，看你们家冰箱是多大个儿？ 对，很小，买小了。 好啊，那我们来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故事主人公神叫圣修伯里，大家不一定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人。但是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他写过什么小王子。 很喜欢看。 你看这个大家听见了吧？ 对，我就爱看童话故事。 晚乔一听这个他就知道是谁。他这是小王子，他都未必知道。 还有一个小狐狸里面。 他都未必知道圣修伯里。 对对。 圣修伯里他写那个小王子啊，他就是从一个孩子的视角来看大人。 对。 来看成人世界。来对成人世界的一些问题来指出。 没错， 成人可能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但从孩子眼里看，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他是成人，他又能用儿童眼光看世界，这其实是很了不起。 就有点像毕加索画出来的画，就像孩子一样画出来的一样。 对，那么他后来他不当空军了嘛？到空军服役去了，也是后来开着飞机失踪了，到最后也是不知道怎么着，就算是牺牲了。 是小王子接走他了吗？ 飞呀，飞呀，他会飞。对，那么我们就说他当年的一个事情。就当年啊，他曾经在非洲的空军基地服役，非洲的空军基地服役啊。那么在他们那儿就有一些当地人来做一些个服务工作，或者我们就用仆人这个词吧，来伺候这些人。他是法国的 服务人员， 服务人员啊。说有一次啊，一个当地人，一个摩洛哥的仆人呢，说：“哎呀，我不打算干了，我打算回家 辞职。 我要回家了。”好的，这个辛格伯里人不错啊，觉得平常这个人也很尽心尽力，他现在要走了，总得表示表示啊。后来他就在他的同事当中啊，搞了这么一次募捐啊，说咱们这个要走了，咱们表示表示，咱们每人给他捐点钱，让他回家啊，让他回家啊，阔气一点回家嘛。 对， 然后就号召捐钱，还真不错，这帮人还都挺义气。 哎，很快给他筹了1000个法郎。 哦， 在那时候这1000个法郎 很值钱 啊，尤其对于当地人来说，这钱还真是不少了哈。 嗯， 啊，而且呢，说还可以开飞机把你送到你要去的地方。啊，找了个飞行员，开飞机把这主给送到了一个地方，非常著名，卡萨布兰卡。 哦， 给送到了卡萨布兰卡。 嗯 啊，飞机还要回来的。回来以后，这位驾驶员啊，就跟圣修伯里还有其他人讲了，这位仆人，这位拿着1000法郎这筹来的资金啊，钱回去以后是怎么表现的？他对这个人的表现非常不满意。 哟，怎么了？ 这主有了钱以后，说干什么了？说他回了家以后，先到当地最好的一个餐馆吃了一顿饭。 哦， 按咱们话说就是大吃一顿。 嗯 嗯，而且嘿，他还学着欧洲人的样子给小费。而且这小费给的还不少。 哟，出手还挺阔绰 啊。而且不光是给小费，他还帮着这个餐厅所有的人结了一次酒水账。 哇 哇，这酒我请了，那就这个。 嗯， 这酒我请了。而且他说在回村的时候， 嗯， 还给他们村里的小孩全都买了玩具。 哇， 哎呀，这太大方了，他也 出手太阔了 啊。 嗯， 这飞行员回来就把这个仆人回家以后这些表现跟大家讲。 吐槽他这些， 对，要吐槽现在。 嗯， 啊，您认为他这样不对，怎么不对呢？我们给他捐钱，对不对？他这么不在意，就这么挥霍呀。 嗯， 就这么哗啦哗啦把我们给他捐的钱就花了。好歹你花在有意义的地方是不是？ 嗯， 哎，你怎么能这么浪费我们大家给你捐的这些钱呢？你觉得这也很不好。嗯，听完这个飞行员这么说啊，圣修伯里就说了句话，说。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投资方向就是人，那样花钱他就会赢得家乡人民的尊重，肯定有人会给他提供工作，只有赢家才会如此大方。其实根本这句话就在最后这句话， 嗯， 只有赢家才会如此大方。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呀，在对待钱的态度上， 嗯， 就非常能够体现。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 对别人大方。 一个人再有钱也是穷人， 嗯， 你能体会这一点吗？ 嗯， 有些人再有钱也是穷人，就是在对待钱的态度上， 嗯 嗯。所以呢，听众朋友听听这个故事，然后听听圣修伯里最后说的这句话， 好好琢磨一下， 好好琢磨一下， 嗯， 哎，这句话很有味道。 那咱放歌的时候再琢磨，继续琢磨啊。 听歌归听歌，琢磨归琢磨， 是 以后再琢磨，先听歌。 9188丛女士点的《父亲》。 想想你的背影，我感受了坚韧，抚摸你的双手，我到了艰辛，不知不觉你鬓角露了白发，像你眼角上添了皱纹，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人间的甘甜有时分，你只尝了三分，这杯儿女，我没有做够，养就你养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 越过了自己，凝望你的目光，我看到了爱情，有老有小，你手里捧着小手，再苦再累你脸上挂着温馨，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生活的苦涩有三分，你却吃了十分，这杯做你的儿女，我没有做够，央求你养下辈子孩子我的父亲，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生活的苦涩三分，你却吃了十分，这辈子做你的儿女，我没有做够，央求你呀，下辈子孩子我的父亲， 听众朋友，这是我们有一位从女士手机尾号9188点播的这首父亲，这是我们上半段节目，稍后下半段回来，欢迎继续收听，一会儿见。 我是第一届银发大人秀的盛瑞玲，今年85岁了，我现在还在揭开广告和杂志封面呢。 我是第一届银发达人选手李建德，今年74岁，几年前开始学习用电脑编曲。 我们是志愿达人，我们义务教老年人学电脑， 教学相长，老有所为， 快乐健康的老年生活等您来秀。 赶快报名参加北京爱家广播与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第二届银发达人秀活动，即日起至9月20日，关注北京爱家广播公众微信号或者拨打电话85011703自荐或者推荐，都有机会得奖品。 银发达人秀出不老青春。 顺华家具百年顺华，中国高端实木领导品牌顺华家具。 妈妈，屋子里又下雨了。 雨虹在，漏水不在，雨虹防水，家装必备。 第三届中国国际门窗博览会于9月19日在高碑店门窗城开幕。 鲁花花生油，国家科技进步奖，5S 纯物理压榨。 舌尖上的好大米，福临门大米。 2015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现全面征集您心中的北京榜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让我们一起寻找身边的北京榜样。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科学环保有问必答大型主题活动，历时150天，100万市民对话100位专家，5000环保难题有问必答。 四路探访团50天行走8省，12家环保创新企业各展风采。 9月22日晚7点半，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体育馆。 探寻成果报告现场发布，北京新闻广播、交通广播、文艺广播、外语广播同步直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听友吧。 爱家生活每一天，每天爱家多一点。北京爱家广播， 中波927千赫，有线调频92.7兆赫。 I Hope Radio。 风霜雨雪早知道，爱家气象。 风霜雨雪早知道，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呢是比较凉的，6点钟城区的气温一般都是在16摄氏度上下，能见度也没有昨天那么好，不过呢一般都是5到8公里或者是10公里以上，对交通呢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今天控制本市的高气压在逐渐减弱，不过天空还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气温略有回落，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不过需要大家提醒大家的就是夜间啊明显偏凉，所以早晚外出的时候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适当的添加衣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4摄氏度。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预报。 爱家广播迷你音乐生活剧，人人好爱范美丽。 话说很久很久以前，那还是人人好和范美丽谈恋爱的时候。 美丽啊，你不是总说我没文化吗？你看我新配了一副眼镜，是不是显得有文化了？ 显得有文化有啥用啊？我问你，你知道达尔文吗？ 当然知道了，那家比英文、日文、俄罗斯文难学多了。 迷你音乐生活剧，人人好爱范美丽，生命出演以下好奇。爱家广播逢半点播出。 爱家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喜来乐。 中波927北京爱家广播，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 健康起来乐。 下半段节目了啊，听众朋友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帮您解决，可以像刚才我们这位3768听众朋友一样，把问题通过短信的形式来告诉我们，或者呢您给我们打热线电话告诉我们导播，导播也会告诉我们的。 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是65150099，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0628821927，10628821927。 对， 今天看来点歌人比较多哈，所以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和热线的方式把您点歌的愿望、想送出去的祝福，也通过这样的形式来发送给我们。 对，我们下半段节目啊，听听养生，来给大家讲一些中国古代的文人啊，不是中国的古人。古人就太大了，文人啊，这里边有很多人挺长寿的，因为那个时候嘛，整个他的 平均寿命 短，他们却能活得比较高寿，总是要有一些理由的，可以给他们分析分析啊。然后呢，在天天养心当中呢，跟大家一块分享一篇文章，叫《中老年人的一剂长寿药》。然后就是我们的健康问答回答，上周五节目里听众提出的健康问题，好吧？ 是， 好。先来说我们的 天天养生。 天天养生， 天天养生。 天天养生啊，跟大家分析分析这些个中国古代的一些个文人，他们怎么会长寿。那首先就得说了，他们到底活了多大年纪能算长寿啊？首先得说那个时候人的平均寿命是多少？ 对， 那时候一平均，现在是想不到，那时候30岁 啊！ 是不是太小了？对，古人，我们说的是古人啊，这个也是后来测算，大概也就可以算作30岁，因为那时候自然恶劣也很条，也很恶劣，自然条件恶劣，再加上我们都知道缺医少药啊， 那时候没有 X 光是不是？ 对， 对不对？ 手术都很少、 啊、艰苦的劳作呀，还有瘟疫呀，还有战乱呢，对不对？这都算， 嗯， 这都算是对人的这种打击。所以真是你说你一个人能活到八九十岁，那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但是据统计，就说在古代的文人当中，哎，说在这一群人当中活得长的人啊，还真叫不乏其人。 嗯 嗯， 据已有的资料显示的这个古代文人的平均寿命呢，先秦两汉时期，他们记载铭文的明确的这个文人是有20人，平均寿命是 58.4 岁。 嗯， 你看比刚才说的古人的平均寿命高了这么多哈。其中呢，孔子活了73岁，荀子74岁，庄子83岁，孟子84岁，墨子92岁。 嗯，再往后数，那隋唐五代79，平均寿命是 65.6， 孙思邈说活了141岁。 啊， 哎呦。哎呀，还有欧阳询85，柳公权88，好家伙， 这孙思邈这记录确定是真的吗？ 宋 代，再来说说宋代啊，有82个文人哈，平均年龄是65.6岁，他们其中啊，诗人陆游是享年85岁，金元有29人啊，平均寿命达到了67岁，画家书法家黄公望他也是85岁，明代有77人，平均年龄是64岁，其中啊叫比较善音律的叫冷谦，他呢享年150岁。 有， 还有吴中四才子当中之一的这个文征明，他是活到了90岁。 再说清朝，说有126个人，平均63.4啊。黄宗羲大家都知道啊，思想启蒙之父，85，桐城学派的代表人物啊，像有一个叫姚鼐84，刘大奎83，方苞81。哎，从这里边我们就不难看出啊，古代文人平均寿命大概是古人平均寿命的一倍左右。 嗯嗯。那么中国古代的这些文人为什么比平常的人寿命要长呢？有人就认为了，在他们身上啊存在着三个共同点。 对。所以呢，他们到底是不是活了140、150啊？ 不重要。 这个不重要。 嗯， 这真不重要啊，我们得学他们身上的好处，有益于生命的好处， 嗯， 是不是？我们来看都有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叫做善修养重情操，修身可以养性啊，读书可以怡情啊，当然也可以消愁解闷啊。中国古代文人以圣人为楷模，心态比常人呢有优越感，多数时候能够保持一份心灵上的恬静与淡定，可以说精神上是充实的，行为上呢又多奉行中庸之道，处事平和不温不火，这些都是非常有助于养生的啊！注意，是非常有助于养生的。 嗯，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有坚韧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性格，从而也赋予了古代文人顽强的生命力。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学而优则仕的指导思想给古人的文人，古代的文人也是锁定了人生目标，从而呢也培育了他们顽强韧性的这种特性，也会不断磨练着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古人年近花甲，可是仍然孜孜读书以求功名的人大有人在，这种精神和毅力啊，让他们遇事不公的时候可以隐忍，于不开心处能够释怀。 还有一点叫做勤奋多思啊，勤于用脑，又注意健康啊。文人那自是用脑很多，脑袋就比较活跃有活力。 嗯， 衰老的呢，相比较而言就会慢一点。也只有身心都健康的人才能够长寿，是吧？那可见中国古代文人的性格和处事态度是长寿的重要因素。 嗯， 那这么一说，这个长寿的因素其实应该说是适用于所有人， 嗯， 对吧？所以这就给大家列举了这么三点，也请大家来比照一下啊。第一点，善修养重情操； 第二点，有坚韧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性格； 勤奋多思。 嗯， 就这几点啊，这是给大家讲了，哎，中国古代文人长寿的理由， 三个原因吧， 三个原因吧， 嗯， 哎。下面来听我们今天的天天养心。 天天养心。 天天养心，这篇文章啊，也是我在一个媒体上看到的，我觉得写的挺好的，所以今天呢，我把它搁在这儿，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叫中老年人的一剂什么长寿药。 嗯， 这个我们就一人一段来念一念吧。 好， 你来。 嗯，说。您注意到了吗？现在啊，爱修饰打扮的老年人越来越多了，走到哪儿呢，都能看到那些穿着新颖、打扮时尚的老年妇女，满面春风，笑起来跟一朵花一样。人虽然老了，可是心还要保持年轻。老年人对衣着与容貌加以修饰，这上对身心健康都是十分有利的。 那心理学家认为啊，老年人通过适当的修饰和打扮会显得风采依旧，继而会产生一种愉悦感，增加自信心和活力，感到自己不那么老了。有资料显示啊，国外学者曾经对1000多名60到80岁衣着讲究的老年人进行跟踪调查，发现其中 90% 以上的老年人的心态精神比实际年龄轻很多。这种心态与精神的年轻是最好的长寿药啊，长寿药在这儿了。嗯， 还有医学调查也表明说，喜欢修饰打扮的老年人啊，心情都比较愉快。这时候通过某些激素、酶等生化物质的分泌和调节，血液循环能够更加通畅，神经细胞、脏器功能和代谢能力也会处于最佳状态，免疫系统功能和抗衰老能力也会增强，因此呢，患病率就会比较低。 嗯，人到晚年机体会衰退，患有这样那样的疾病，这也是难免的。说即使是这样，也要宽慰自己，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富有朝气。本来这位作者啊，这篇文章的作者，说穿的衣服总离不开蓝白黑几种单调的颜色，说1993年到美国英国旅游探亲以后，他开始注意衣着变换了。为什么呢？ 这个作者说了，在美国啊，和友人聚会的时候总得要修饰打扮一番，尤其是后来到英国伦敦探亲，说给他留下印象最深呢，就是当时他的女儿正在伦敦帝国理工大学学习，住在学校的一间单人宿舍里，说每回外出女儿都要把他给打扮修饰一番，这也让他很不习惯。他当时就说了，他女儿就说了啊，说英国老年人啊，把修饰打扮当成一种与人交往的礼貌， 礼貌， 认为不打扮呢就有点失礼。 嗯， 在英国伦敦里的公园里啊，你总是能够看到一些老年妇女穿着华丽，化妆打扮得体，在草坪上玩乐。他说啊，这个每次去公园呢，总要和他们礼貌相见吧。那么相见的话就必须要化化妆打扮打扮了。 嗯，还说这位作者，他女儿的博士生导师知道这妈从中国远道而来了，不但到他女儿宿舍来看他，还特别邀请他到家里去做客吃晚饭，说在邀请他去的头天晚上，女儿的师母就打了电话问爱吃什么，什么不能吃啊。那么这位呢，就跟女儿到导师家的时候，这位师母正在厨房做饭呢，他做好饭要正式化妆打扮好了才出来见他。那他就说很抱歉，因为我还没有梳理让您久等了。可见说英国人不打扮就见客是失礼的。说以后这位妈也注意穿着打扮，感觉心情还真就跟着变了。 衣着打扮的色彩要符合自己的年龄、个性和喜好，根据季节、时间和场合的不同呢而有所选择。所以说呢，我们都希望老年人适度打扮打扮。 嗯，还真是。这里边有一个观点，就是你这样适度打扮见人呐，是对别人礼貌的表现。 其实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 还真是这样。 嗯， 你想别人整整齐齐的，您穿一裤衩背心，您跟人握手，您合适吗？ 头发也不梳，每天都不洗了。 对，这是一个极端的对比， 不太合适。嗯， 但是意思就是这样的，对吧？ 其实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的、干干净净的呀，自己照镜子的时候心情都舒畅。 确实，我就觉得在对待衣着这个问题上啊，衣着这个问题上应该向外国人学。你看他在各种场合都有相应的服装。 咱们就说去看演出吧，比如说有的时候晚上去大剧院看演出，尤其是交响乐， 是 你看到的外国人都是穿西服，女生都是晚礼，真的是这样，因为他们觉得出席这样的场合是一个很高雅的地方， 是 去听音乐会一定是要打扮一下才出席的。有的人真的讲究的人还会做一下头型发型， 是是是。 但经常我也看到夏天哈，穿着塌拉板的 对 就进去了。 对 对, 对，哎，还真是这样， 咱自己人哈。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这方面注意一点， 注意一点，尤其老年人如果有时间有心情，关键是有心情， 嗯， 哎，你尤其的要注意这个事儿，打扮打扮自己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在天天养心，其实这是养心的事儿， 养心、嗯、 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啊，所谓长寿药就是注意打扮自己啊。好，说完这个，我们就要回答上周五节目里听众提出的健康问题了。今天此刻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打热线发短信告诉我们，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651500996515000，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0628821927 10628821927。 好，那我们来听健康问答。 健康问答， 健康问答，我们来看看，这是上周五的问题。 4658张先生他说，秋天是不是不能吃姜啊？ 这个不是绝对的，但它是有道理的，我们只能这么说啊。其实你看这几天我们自我感觉啊，很多人都多多少少有一点上火的感觉， 对 啊，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我们说有些甚至呢可能还会有一点感冒的感觉。 对， 为什么呢？你里边有火，它早上起来它又凉， 一招风 再有风，对不对？它挺容易着凉感冒的，他要么是觉得自己有火，要么是觉得可能要感冒，对吧？那么这就跟这个季节特征有关系。秋天秋燥干呐、啊，对不对？就很容易伤肺。肺这个东西啊，它是喜欢什么呀？喜润恶燥的，对吧？那么姜这个东西就属于性温味辛，它是入肺的。哎，如果弄不好就是伤阴动火，有些人会咳嗽，有些人嗓子会疼， 就加重这上火症状。 哎，加重秋燥对身体的伤害，所以有这个所谓叫秋不食姜的这个问题，对不对？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不能说是绝对的，那谁也没有说一点姜都不能沾、而且最重要的是还是要根据个人体质来说，你像我这阴虚火旺的，这真就算了、那要不是这样的呢？啊，那身体很好的很平衡的怎么就不能啊？因为我们说过姜确实有很多的好处，对不对？它是有利于健康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看第一个看你自己身体，第二是看季节，与四时而合嘛，对不对？哎，所以如果这个都合得上，你用用也行，你要合不上那不用也罢，对不对啊？所以它不能叫绝对的。 健康问答，健康问答，你来问来我来答，健康问答，健康问答，你来问来我来答。 您来问来我来答，这是我们的健康问答。此刻我们正在回答上周五节目里听众提出的健康问题。 6462王先生问，他说，他78岁，冠心病，医生说啊，如果放支架呢，就至少得三个，可能会出现不良反应。搭桥手术也有一定的风险，请问我究竟应该选择哪种治疗方法呢？ 其实像这种问题的话，到底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只有跟你的医生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给你说一说支架搭桥各有什么特点。支架吧，它的特点是什么？风险相对比较低，创口也小，恢复也快，住院时间也短，而且呢它有这种可重复性。缺点呢就是属于不适合所有那种严重复杂病变的那种人。搭桥呢有它的优点，可以处理比较复杂的不适合支架手术的病变，对吧？另外你像这个搭桥，他要开胸，相对创伤比较大，手术风险比较高，可重复性差，而且呢这个东西你搭了桥以后，桥也会堵的 啊，对， 桥也会堵的，是不是？所以说的归齐，你就算了解了他们分别有什么特点之后，那么对于这个病人本人，他适合用什么样的方法，是搭桥对吧，还是支架，真的说到底是一个跟医生讨论的问题。还是要让明白人结合您自己的情况，而不是笼而统之的说该怎么办。所以像这个问题呢，不要问更多的人，就问医生，他会告诉你，他会给你建议，当然可能最终的自己的选择权还是在自己手里，但是毕竟我们都是外行，我们在这方面他只有听内行的话。好吧，这是回答了6462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 再来继续回答吗？ 7964何先生，他问啊，说听说揉眼睛会得散光，这是真的吗？ 这个后来我查了一下，说这是网上的一个说法。 我知道揉眼睛有可能会沙眼。 这个我不会啊，这个跟这位何先生说不会，这个事实并非如此，不会因为揉眼睛导致散光的，对吧？眼睛这个地方其实还是蛮结实的，你不会因为你去揉那个肌肉啊，造成散光啊、近视、远视这些问题。 嗯， 但是关键在于哪儿？这问题是这样啊，不提倡你拿手揉眼睛，这从小就知道。 对，手脏。 对对，其实它是这个逻辑，手脏就是容易什么呀？ 细菌。 细菌感染。 嗯， 哎，那可能会造成一些个感染性的一些个炎症。 对，眼睛红啊， 哎， 疼啊。 它是从这个角度说，不会因为你揉眼睛，揉出近视眼来，揉出散光来。揉出屈光不正来，倒不是这个意思啊、 嗯。 所以呢，不至于出您的事儿，但是并不提倡大家揉眼睛，无论以什么样的原因。有些人累了也喜欢揉一揉，哎、啊，你会发现确实揉一揉好像松开了、 嗯， 那你还不如做眼保健操呢，对不对？ 嗯嗯嗯。 啊，或者你看看远处也行，或者你闭着眼闭一闭，或者你原来说我们用那个把手搓热的熨目的那种方式， 嗯， 干嘛非要去揉它呢？啊，对不对？啊，这是给我们这位。7964何先生的回复，嗯， 健康问答，健康问答，健康问答，健康问答， 嗯，健康问答，我们来看下面一个问题。 6659马女士，她问说秋天啊容易肠燥，肠呢就是那肠胃的肠啊，她说吃什么能够缓解便秘啊？ 她的意思就是肠燥就容易可能会便秘呗， 嗯， 这倒确实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嗯，那么在这方面呢，有一些个普遍原则，譬如说我们都提倡吃五谷杂粮，啊，不要吃的太精细， 对， 啊，你吃一些个杂粮、粗粮，哎，这都是有助于排便的啊，像一些豌豆啊、芸豆啊，还有现在挺流行那个鹰嘴豆啊， 嗯， 哎，那些东西都挺好，还能够降低心脏病的风险，还有就是胡萝卜，嗯，它能够起到一个养胃润燥的。作用，嗯，还有呢，苹果，还有梨这些应季的水果、 嗯， 其实都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啊，我们老说燥，我们可以多吃点水多的东西。 嗯， 哎，这些都还是有用的。但是我还是强调一点，除了吃以外，更重要的恐怕是运动这一点。 嗯， 哎，运动这一点很有效啊。好，这就是我们回答了。上周五节目里听众提出的健康问题，今天的问题呢，我们会在 明天 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回复，好吧？嗯，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健康起来乐的给大家编辑的内容了。 嗯， 接下去 是爱家故事联播，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爱家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嗯，那明天是星期二，我们还是给大家编辑的是 健康新知道， 对，然后 养心故事， 对，健康问答， 没错。 那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 春天过了是夏天， 夏天过了是秋天， 秋天过了是冬天， 冬天过了又是春天。 无论是春天还是夏天，无论是秋天还是冬天， 我们祝愿您， 我们祝愿您 快快乐乐，快快乐乐， 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天。 健康喜来乐，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